香水，独自默默望春天，心底里满载往昔唏嘘。迷雾已渐渐散去，过去的经已逝去，前路漫漫显得崎岖，还是要我去面对。这一生中，这一生中沉醉，寂寞潜水，这世界可有谁？逝去了的爱情，会孤单寄居。 相互辉映，

才看得清，被伤透的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，我用力牵起没温度的双手， every minute it makes me weep.

山教会你我的